就像汽车的核心是发动机一样，韩国 LG 公司正在不断提高其逆变直驱电机的性能。 解读人物足迹，揭示事件进程，关注环球三十分，了解世界得满分。环球三十分，环球三十分。 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三十分，感谢各位的关注，下次节目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Dear Works Beijing。 徜徉四季书海，邂逅书香盛宴，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。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，十九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，十六加一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。三百多场阅读活动，一百余家新型阅读空间，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。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。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，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。